刚才的这首《冰河》应该算不上是温岚的作品当中最当红的歌，可是也算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好听的旋律。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台湾的歌手，这一位呢和温岚的狂野的热辣的个性不同，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他一开口，歌声当中的那种澎湃的情绪会让你暗暗吃惊。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这是一首非常催泪的情歌，它的原唱是莫文蔚，而我们刚刚来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台湾号称神话一哥的萧敬腾。从这个外号，你也许对他的内向和腼腆就会略知一二。不过我觉得演艺圈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师，他可以让萧敬腾这样的人除了推出唱片之外，现在还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大展拳脚，看来每个人都有可以激发的潜能。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在出道的时候被人称为是拥有着非常性感和舒服的中音的 萧亚轩。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去代替了曾经朗朗星空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 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多数人听流行歌，无论你是趋向于欣赏这首歌歌词或者旋律，再或者是它的幕后的制作班底，可是最终都只有归结到唱歌的人本身。而接下来的这一位万芳呢，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发声的机器，或者是一个人肉喇叭，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非常独立个性的真正爱音乐的人。 白色陌生的街，凛冽的风模糊 大多数人认为万芳是一个具有着文艺气质的女歌手，可是我更加愿意把她定义为具有着人文气质的女歌手，因为万芳的身上并不仅仅是那种小清新的文艺情调，更多的是一些思考和一些关怀。大派主大哥，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呢，她就是天生的歌者，她是拥有着美丽嗓音和完美技巧的彭羚。 住寝室，窗外的夜景迷乱美丽，想起过去，想起自己，风不停，发丝理不清，想我的心。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让我随着爱而飞，让我为了爱沉醉，我无法再阻挡寂寞的滋味，我好想在温暖怀中安歇，让我随着爱而飞，让我为了爱沉醉。

歌手张宇在当年推出《月亮惹的祸》那张专辑一炮而红的时候，其实是不受到乐评人的喜欢的，因为他们觉得他这样的演唱方式和歌声都显得太过市井气。可是后来的张宇以创作艺人的身份稳稳地立足歌坛，无论是《雨一直下》还是《大女人》，都创下了与世情歌的招牌。相对于现在比较偏绵软的歌坛，也许张宇这样的歌手更加称得上是一句真男人。 跟着我开始俯首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俯首爱情跳跃儿，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前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愿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非常典型的张宇式的唱法，这首歌叫做《爱情条约》。这里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的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继续听到台湾歌坛跟张宇差不多时间出道的张惠妹。 受的伤，解脱是。 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你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这首歌算是张惠妹最早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叫做《解脱》，后来又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我还记得那首歌的 MTV 当中，张惠妹一个人在都市的夜晚路灯下孤独的行走，所以每每听到张惠妹从前的歌，都会感慨最初的也许是最真和最美的。接下来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文章唱的百转千回的一首翻唱作品《往日情》。 让我慢慢忘记你，像朝露蒸发呀黄金，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你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如何还给你，谁还能够代替我，毕竟已付出真情。让我慢慢忘记你， 想找路蒸发阳光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你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叫人力不从心，这份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那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文章的《往日情》，其实作为歌手来说，文章的嗓子基本上算是坏掉了，可是他用他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阅历和人生体验，把这首歌也注入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也许是粗粝的，但是却非常的有质感。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的声音。有人称赞他的声音像是光滑的黑色天鹅绒。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看尽将爱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他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可你觉得幸福，我只能还。 刚才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个林志炫演唱的现场版本的离歌，这是一个非常有反差的翻唱。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像林志炫这样的歌手似乎永远不可能达到像信乐团那样的声嘶力竭，甚至有不计形象的破音和不完美。但是刚才的这版翻唱的确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曲，带你听到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我是林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遗忘的感触还多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至少他见了你会更难过。我对你